度左右。此外，一道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地区晚间渐转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87点，跌130点，总成交金额1,44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62点，跌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00.5跌11蚊，美团300蚊跌2.2，小米集团28.35跌1.2，阿里巴巴212蚊升1.8，友邦保险97.35跌6毫，吉利汽车21.1跌1.15，比亚迪股份189.7跌2.2，盈富基金29.14跌1毫，中国平安81.55跌2.5，中国海洋石油8.72升2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7，英镑10.967，瑞士法郎8.623，澳元6.013，加元6.416，新西兰元5.598，欧元9.436。每百日元对港元7.0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453。日经平均指数报29,019点，升77点。港金现价报17,42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4.7美元，卖出1,885.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那宗意外事故，在新界的屯门公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入境事务学院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排到去扫管笏。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入境事务学院对开，因为有意外多车了，龙尾去到扫管笏。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都开始繁忙的，港岛去九龙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的龙尾去到世界贸易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去湾仔之路亦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是收费广场至到理工大学湾位段多车，另外渡船街天桥过海现在都是多车的，龙尾去到果栏附近。九龙区路面方面，佐敦道去西九龙方向近住上海街一带就比较多车嘅，慢车嘅龙尾去到加士居道。窝打老道去沙田九龙塘律伦街一带亦都系比较多车，咁而家龙尾就去到界限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嗰段都系多车啲，咁亦都系行车比较缓慢少少噶。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北港至白沙湾码头段咧，都系非常之多车啊！之前咧近住这个西贡消防局对开嗰度咧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其实清咗长一段时间噶啦。咁大家西贡公路去西贡去西贡方向近住北港一带仍然系慢车，龙尾去到白沙湾码头附近。安全车速报告由窝打路到浸会桥面去尖沙咀。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同埋荃湾路骏星工厂大厦去九龙。咁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7:06，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5:3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阿妈，豪仔嚟咗啦！ 迪斯，逼婚呢个任务等阿妈嚟帮你。 阿 牛仔啊，几时注册啊？ 阿伯母啊，我已经注册咗咯。 你注册咗，点解我唔知噶？ 吓，迪斯，我证书都攞埋啦。 阿女，你有冇 check 清楚噶？ 阿伯母啊，我哋开工之前咧系一定会 check 噶。 你做咗婚前检查都唔帮我 book 埋嘅？ 你讲乜嘢啊？我系讲调运工作嗰啲工作检查啫噃。哎呀，你哋两个听多啲，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跟足守则做调运，顺利安全又稳阵。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互己互人，一起接种啦！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2020年对动漫女歌手 Lisa 来讲，肯定是一个大丰收的一年。凭住《鬼灭之刃》电影主题歌曲《炎》，成为上年度日本金曲。今年上半年睇到佢嘅工作，除咗推出 mini album 之外，就係、是、揾到殿堂級嘅班霸 Beast 同管孝宏共同合作推出歌曲 Another Great Day。作为电影《地狱的花园》主题曲 ，Lisa 自己负责填词，松本孝宏担当作曲编曲。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Lisa《Another Great Day》。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我都好中意 Lisa 噶。 你讲电视机嗰个啊？ 全部啊，叫 Lisa 嘅我都好中意噶。嗱，咁我今日咧，骚动音乐又有新嘅主题音乐。要多谢石山街的杨彤和 Master， 大家要细心留意歌词，因为我呢个 weekend 收到呢一个 set tune 之后咧，我系洗咗几日脑嘅。 呢一个新嘅主题音乐里边，歌词佢收埋咗好多嘅一啲系咪叫彩蛋啊？ 总之 关我哋呢个节目事啦，关石山街事啦，关我哋同佢做访问事啦。咁啊，大家可以细心听下呢个新主题音乐，睇下你听唔听到里边收埋咗啲乜嘢啦。 如开始放松一下，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快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誓约就来用甜蜜内容刺激你耳朵。下次就碌上暗恋加幻想，沙发哒哒哒哒哒之我们，沙发穿石山街。FM 94.8，奔波搞笑点啊，轻松感由响中啦，收藏音乐。FM 94.8，奔波搞笑点啊，轻松感由响中啦。 正式开始，今日6月7号骚动音乐啊！大家听唔听到我哋个名喺头先嗰个 Jingle 里面啊，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声，我唱呢一句唱咗一个 weekend 啊， 仲有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声耶！ 你唱唔到佢又冇听咯，杨童把声好正咯， 同埋 Marson 把声都系啊， 系啊。 其实初头未有歌词嘅时候，我系未知道系原 来系啊，我一喺度谂紧。吓佢呢一句系咪唱紧我哋个名字？似系又唔似系咁样， 定系未填晒？ 系咯系咯，我以为佢系可能系嗰啲填 demo 咧，咪会哼咁喺度哼几下咁样。 系啦，咁啊，仲有好多得意嘅嘢放咗里边嘅。咁之后我哋喺节目里边唔同嘅时候播，大家又发掘下，有你又话俾佢听你发掘到啲咩啦。 我哋搞呢一个第一届呢一个嘅 古歌仔 音乐嘅古歌仔填词大赛，大家填翻呢一个主题音乐嘅词出嚟。 下次我自己整一只啦， 好 啊！因为我见到咧，譬如食山街咁啦，我见佢之前受邀去咗搞一个 workshop， 系 好正嘅。佢个工作坊就系话，如果你都想整一个石山街风格嘅电子音乐嘅话咧，就参加个 workshop 啦。 报名啦，石山仲要系指明系石山街风格 系啦，咁样 可唔可以南昌街风格， 或者系其他北大街、界限街风格 ？OK。你有冇去報名啊？ 我冇啊，我已經遲咗啦。我發現到嘅時候已經完咗嗰個 workshop 啦。 OK OK OK。 咁但係又睇翻又了解，都知道，因為見到佢公司有啲同事 IG 都有 post 咧，其實係用即係電話裏邊一啲原生嘅一啲 software。 咁犀利，有冇分先？有冇分蘋果唔蘋果先？ 有噶。苹果先有噶嗰、那个， 搞错啊！ 因为有啲 恰我呢啲非苹果用户 吓，系啊，因为听过有啲自己整歌嘅音乐人咧， 系 当初头自己玩嘅时候，佢、摸索都用了一个 Garage Band 哦， 咁样，跟住呢个就系即系原生电话里边会有啦， 系 咁其实里边我嗰时试玩过，系可以真系佢有一啲plugins 或者本身一啲 preset 喺度，你已经系可以整 到 啲嘢噶啦，一只歌噶啦， 嗯， 咁我记得嗰阵时就系玩我哋普通话台啊 Benny 叶宇波， 系， 因为佢系。好迷音声音啊， 好劲喎！ 佢 mix 神嚟噶，佢 冇错啦。佢嘅 mixing， 大家睇我哋譬如十大中文金曲里边啲音乐上面嘅嘢咁流畅，无论系 show 定系电视节目特辑都好，因为佢去帮手去整。 嗯， 咁所以你会听到嗰啲嘢系好，我唔识形容，好 full， 好唔同，好好流畅，好 smooth 咁样样啦。 OK， 咁嗰阵时我记得喺呢度做有一年嘅Pop Po 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嗰陣時啱啱入嚟冇耐嘅時候，就要幫手去處理一啲可能候選歌嘅音樂啊，或者現場 show 要用到嘅歌。 OK， 咁我就係要同即系 Benny 去合作。咁、其實即係跟佢去 學嘢啦， 啱啱入嚟冇 啦。 咁然後佢就有教咯，譬如話你整咗一個我哋叫色通，即係可能你個 show 開始嘅時候嘅嗰個 signature tone，佢會話啊，你點樣去錄一啲後期嘅可能 mastering 啊，或者嗰啲嘅嘢之後，令到嗰個播出嚟嘅聲咧會實淨啲。用啲咩嘅 setting 啦，跟住嗰個 level 去到幾多，擺到喺一個 show 上面聽，嗰個 level 就為止啱啊。 係， 好仔細。 哦， 咁嗰陣時佢教咗我之後就知道點樣整。咁但係其實裏面嘅原理我唔識，佢就識嘅。 OK， 因为我呢冇接触过，我淨係接触过嗰、那个都係好多人会喺呢个苹果嘅电脑度用嘅，就係专业工具啊。 係咩 专业工具啊。 係咩 你译返做英文你就知㗎。 专业 professional tools。 嗰啲就係真係会整嘅 pro tools 啊 ,Ableton 啊好多嗰啲都会有。 係啦但我知道有其实有好多音乐人呢或者即唔係职业嘅音乐人呢即係去最初摸索嘅时候都係 GarageBand 开始嘅。 最因为佢嗰个界面最基本。即係如果你有兴趣玩呢其实你开如果你电话由你开出嚟呢其实里面好多嘢已经好得意啊我试玩过我。但我冇嗰种恶你或者冇嗰个sense 啦以前玩嘅时候。嗰、okay. 时阿 Benny 佢都有即教我你有兴趣你咪自己玩因为佢自己都会开住嚟玩自己喺度整歌㗎。咁佢又俾我听过但嗰时好多年前。而家应该就水准再高啲。咁佢里面呢一入去你可以揀你究竟想整咩类型嘅风格。即係譬如 hip hop 啦电子啦 country 啦咁。咁你揀咗你想要嘅曲风之后咁里面已经有一啲 素材啦， 素材你一揿咧，就好似你 有个 beat 啦， 好似砌积木咁啦，你就可以砌哦呢条 track 咧，我用一个吉他嘅，跟住咧有个鼓声，咁鼓又有好多嘢拣噶咯，即系嗰啲咩808嗰啲最 classic 嗰啲又有啦，然后一 set 嗰啲 drum set， 佢嗰啲 plugin 直情系有埋嗰个型号，因为佢模仿紧嗰啲声啊嘛。咁然後你就可以喺佢嗰個 library 裏面揀嗰啲聲去砌 咁但係啲音你要自己執㗎即係嗰啲吉他係彈乜嘢 key 啊乜嘢 chord 啊你就 佢個 library 就齊曬俾你自己掉入去， 跟住你就喺裏面自己彈佢出嚟咯、 哦，好似好方便。 咁所以以我覺得係，如果你要啱啱開始即係試玩嘅話咧，嗰、個應該都幾係一個幾好嘅入門，等你大概知道一個咩嘅概念咯。 因為我好細個嘅時候咧，都嘗試過去摸索過呢樣嘢嘅，咁嗰陣時未有咁。富貴啦，即係未有得機會接觸下呢啲 garage band 呢啲啦。咁但係因為嗰陣時嘗試去做自己嘅呢啲咁樣嘅音樂嘅小作品咧，就好大挫敗感，就所以冇玩啦。嗰陣時我用咩咧？嗰陣時咧有一個電話牌子而家冇咗噶啦，就係、是、Sony Ericsson。入面咧有噶，嗰陣時仲係啲 MIDI 零星咧，跟住咧佢就有一啲冇咁複雜啦，簡單好多，簡單 N 倍嘅，跟住但係佢有一個 library 就係有好多唔同嘅和弦，咁、然後咧你就可以將啲唔同嘅和弦搭埋啊，黐埋去後邊啊，跟住就整一個你自己專屬嘅鈴聲咁樣。跟住我玩極都覺得，我都唔知道自己做緊啲乜咁樣。咁之後往後我就知道，哦，好啦，我唔玩啦，我知道自己冇呢個天分，我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咁。 係啊，即係你有咗個工具好簡單之後，其實我覺得係令到你嗰個開始玩呢一樣嘢個入門嘅門檻低咗。但係始終你要能夠去到見得人咧，嗰、那個唔係工具上面嘅嘢咁簡單。 心理关口 同埋你个声咯，即系你有冇嗰个音乐感或者你个美感嘅嗰一样嘢咯。 所以我觉得唔紧要嘅，而家好方便啦，网上边 online course 都有好多啦，出嚟嘅 course 有好多啦，即系方便过我哋以前即系搵人学都唔知道去边度学，而家就大家都网上边做好多嘢啦。 大家如果知道想知道，譬如石山佳阳同佢编曲嘅过程大概流程，可以听翻之前我哋讲幻象嗰只歌嗰个访问，佢又大概讲佢点样去编。嘅個步驟係點樣？大家可以你聽翻揾翻我哋重温啦，上 OutHK Mind 個 app 係啊，同埋會聽到楊彤用咩鈴聲嘅，我最中意呢一 part， 得咁係啦，就係咁。咁所以而家好多新嘅我哋收到嘅派台歌嘅一啲音樂人，佢哋如果特別整啲電子嘢嘅話咧，佢都可以自己即係一手包辦曬，就因為佢用好嗰套工具之後咧，就可以整到嗰啲歌出嚟啦。其中一位咧就系呢位朋友今年嘅新人，佢叫 Eagle Chan， 佢咧整开啲电子音乐，咁嚟到佢第二首派台作品，叫做 Our Last Day。 If like a last day， 再回头都会是你 ，Until our last day， 再回头仍够细腻，连日也许都需放弃，要永久失之毫厘，仍会抱紧你，兜转几世亦是你。在半空中失去每个最青春的排队，谁年华会逝去，送走粉碎。而你也懂，从暗夜星空找到我，如此爱恨，从碰撞里一起绽放，见证这光芒，照遍了沧桑的月光，抹去了痛觉，这火光，而同堂难继续。都不再畏惧，唯独是迎接半前行，当一对流星伴侣，最美好与一瞬，仍然为这一瞬狂热地追。If like our last day， 再回头都会是你 ，Until our last day， 再回头仍够细腻。都不再畏惧，唯独是迎接半生。 能当一对流星伴侣，最美好与一瞬，仍然或者一瞬，算你再追。Leave the girl last day， 再回头都会是你。And see our last day， 再回头仍够细微。明日又许多说服你。 其实 Eagle Chan 呢首歌 MV 啊，上次嗰个有个后续，大家估紧系咪关前世今生事咧？呢一只歌 MV 好似拍紧，差唔多搞掂，到时出咗就会知道个故仔究竟点样样发展啦。由 Eagle Chan 嘅派台作品《Our Last Day》，嗱非常之多嘅派台歌啦， 今日好多， 好多啊！ 仲要系乜嘢类型都有喎、 啊，系啊，跟住有一只喺间播呢只之前，我觉得都值得讲得意嘅，亦都关即系头先讲，哦，而家你用到一啲即系电脑上面嘅配合一只歌去点样样做啦， 系， 咁其实仲有。有一个团体咧，佢个名字叫圆圆啊，团圆个圆系啦。咁其实佢系主要组成嘅咧，有三个成员嘅。 系 咁，首先第一个咧就系 DJ 歌手嚟嘅，就是、Miss Yellow 啦。 哇！咁 Miss Yellow 系你前辈嚟嘅， 大前辈啦。 系咯。 另外有一个岗位咧叫影像骑师， okay. 即系特别想讲影像骑师呢一样嘢嘅。哦、即系 VJ 嗰啲人 ，OK OK， 咁佢个名系就 佢叫做Ferris 啊、哦、，OK OK， 同埋另外仲有 producer 啦 ，Cave Mura 咁啦，咁、 哦、 但系即系影像骑师嗰一样嘢咧，有阵时睇我哋譬如我哋叫唱片骑师咁样样，咁、嗯、但系影像骑师做啲咩？以我認識咧，譬如喺一啲 live show 上面，特別係有啲電子音樂節咧，咁、那個 DJ 台上面就會玩一啲歌啦，咁 lighting 就會有人負責去處理啦、 嗯。 但其實好多時候你見到佢背脊個 LED wall 咧，係會有啲畫面上面嘅嘢，佢哋去做噶嘛。 係係，有啲特效咁樣噶嘛。 係啦，咁所以去到現場去操縱嗰個人咧。系啦，即系影像骑师，以我所知，佢其中做一样嘢就会系喺现场度去夹嗰啲音乐，然之后去揿咁样样。 哦，系咩？我以为一路都系 DJ 做埋， 做唔到咁多啊，大佬。 sorry， 因为我好少去呢啲咁潮流嘅地方，我通常去郊野公园听人弹吉他嗰啲。 系嗰啲就冇啦，咁 我就 系啦，咁所以就会有呢一啲嘅，即系佢哋呢个岗位，佢哋所做嘅音乐嚟紧就系除咗系即系听之外，画、 嗯、 面上面嘅 配 合，同埋佢哋个方向都系几未来城市嘅感觉。咁、 哦、 啊，有佢哋呢一个圆圆呢一个组合，收到佢哋嘅新歌叫 WEHK， 即系 Welcome to Hong Kong 嘅意思。 OK， 咁大家听一下、 okay、 可以 feel 下嗰个未来城市嘅感觉啊！ 各位乘客，根据安全条例，所有手提行李都必须放在前面的座椅下或者行李柜内，任何物件如因体积或重量不能够存放在上述位置，请联络机舱服务员，请小心打开行李柜，避免物件跌下，多谢。 We are now descending into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Please return to your seats and ensure that hand baggage, loose items and tables are stowed. Seat bags are in the takeoff position and your seat belt is fastened. 城市嗰啲咁样嘅步伐 啊，而家好似去咗啲我好少去嘅地方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屯马线全线将会在今个月27日通车，红磡站屯马线新月台亦都会在今个月20日启用，西铁线会改以红磡站新月台接载乘客。港铁车务营运总管黄坤伟话，今个月20日新月台启用之后，乘客在东铁线月台落车之后，要搭电梯到车站大堂，经走廊到新月台的西铁线上车。东铁线会有蓝色指示，西铁线会有紫色指示。而到今个月27日屯马线全线开通之后，就会以啡色指示屯马线月台方向，港铁亦都会安排人手协助指示。被问到东铁线过海段能不能够好像早前目标在出年首季开通，黄坤伟话有好大嘅挑战，团队将会尽能力，希望尽早开通。本港新增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6宗输入同1宗本地病例。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过5宗。新增本地个案嘅患者系日前确诊涉及变种病毒女学生嘅20岁姐姐，佢系学生，今个月4日出现咳嗽、流鼻水同埋腹泻等嘅病征。卫生署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的检测显示，这名20岁女学生的样本同样带有 N501Y 变异病毒株，她未有接种新冠疫苗。至于6宗输入个案，患者分别从印尼、亚联酋和美国抵港，当中2人带有变种病毒。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有关要对中国疫情源头进行追责的言论，发言人汪文斌重申，疫情溯源是一个科学问题，应该由全球的科学家合作开展，而不应该被政治化。世卫专家已经就此作出明确结论。汪文斌强调，中国在溯源问题上一直秉持开放透明的态度，两次邀请世卫专家来华开展溯源的研究。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将溯源政治化，停止污蔑抹黑中国，在溯源问题上采取开放透明的态度，承担自己应尽的责任，邀请世卫专家到美国去开展溯源的研究。澳洲维多利亚州新增1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接近一个星期以来单日新高。新增病例全部同早前个案有关，没有源头不明个案。当地这一波疫情累积个案增至83宗。 目前惠州实施的严厉抗疫限制措施将会在星期四到期。当地卫生官员被问到会不会按地区划分逐步放宽限制的时候说，目前未有定论，所有的选项都有可能。惠州在上星期五首次发现有患者带有被世卫命名为 Delta 最先在印度发现的变种病毒。当局说目前未有在澳洲其他地方的病例中发现同样的基因排序，将会继续追查源头。天气方面，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入境事务学院的意外事故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咁但系呢一段嘅屯门公路咧，交通仍然系比较挤塞噶。而家车龙排到接近加龙村。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入境事务学院咧，较早前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有大消散，龙尾去到近加龙村。咁而家下路咧，交通都系比较繁忙。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方向近入境事务学院一段嘅龙尾去到近青龙路。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去到近黄大仙中心，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而家近大埔仔村一段咧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银线湾道回旋处。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窝打路道浸会桥面去尖沙咀、荃湾路骏星工厂大厦去九龙，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湾。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喺安全地方。 CIBS 一起来找马，透过戏剧寻找职场处世之道。 譬如有时可能个公司好想啲员工再积极啲沟通，我谂戏剧或者剧场可以将佢哋自己对人生活生存嘅睇法喺度分享。 细说拿纳克尔，全人石黑教宗师嘅人生哲学。 Guru Nanak Dev Ji emphasized being fearless and free of empathy, and at the same time be courageous to stand for the truth.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港铁礼让运动2021， 有奖问答，做人最紧要是什么？ 做人最紧要挺直腰骨， 答得咁好有咩奖？ 仲话有腰骨，你哋挨到条扶手实一实， 其他人唔使扶咩？啲礼物留俾二台听众啦。 想答问题赢奖品， 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 今个星期要送礼嘅节目系 《晨光第一线》。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虽然有部分朋友已经打了疫苗，不过大家都不可以掉以轻心的，要继续保持社交距离。而且大家都要注意，有部分表列处所仍然维持有限度的运作，而且堂食时间和每台人数都有一定的限制。

滴过春天的云彩，泪落遍天一方这星海，也装满似春风暖的爱。 谢安琪的新派台作品一首关于春天的歌叫离不开。跟着这位朋友上一首歌就讲关于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今次找到朱敏熙和陈耀森作曲填词，有这一首讲关于成长的作品，是 Suki S 的期间限定。 工作没空间偷懒，恋爱别设下期限，早晚亦追赶死是哪个感慨慢，好友为三餐分散，热情年月里冲淡，早告别青春的我遗下怀念与感叹，少年是你尽兴吗，恃着年轻下不怕推翻惯例自由吗，发现更可怕，我们无悔选择吗，年岁递进差心退化，一刹那成长吗，难以招架。 Can I grow up again? Can I try itI feel you again, my friend. 束缚将不解死结，想法逐个被磨灭，争斗亦迫不得已，自有早决裂。感觉逐渐的枯竭，未来无限个之志。想再为青春出战狂热，如梦似终结。少年是你尽兴吗？恃着年轻吓不怕，推翻惯例自由吗？发现更可怕，我们无悔选择吗？年岁递进。刹那成长吗？难以招架。少年是你尽兴吗？恃着年轻吓不怕，别被同化，继续无越打。我们仍要追梦吗？年少在你操心记挂。 年轻的时候，世界好像童话一样，很多美好的事情发生的。 但是真实之中又是不是真的这么简单呢？继续他们的童话故事，来到今次用长发公主做主题，由 Percy 的新作品叫做《孤独之塔》。 出发展开新的历险，途长仍以血走一片，一个孤身多么冒险，然而仍为你去挑战，荒野之间终于遇险，其形怪上要摸盖过目前，双眼没法可看见，独过去没有路退，脚踏恶梦满地泪，去我独过害怕，一刹就快粉碎，你与我分天隔地，但寂寞望天灯所算运气，无法可靠近你，世界已分天暗地，就算听到塔尖睡眠有你，没法自理，如何承受这种苦况，想去靠你偏偏落荒，如何能为你再抵抗，分隔两处无从探看，遥遥百里猜不到你状况，只怕受挫意命丧，你与我呼天叫地，仍寂寞望天灯所算运气，仍会想靠 四生嘅话嚟 ，Oscar 填词，透过长发公主探讨孤独呢个 topic 嘅。跟住呢首歌都系由 Oscar 填词 ，Misha 嘅新歌，透过韩国嘅漫画 Sweet Home 探讨人嘅欲望，讲人变咗做怪物之后会系点呢？继续有 Misha 同埋波多野预计合作嘅新歌。 呼吸、赤膊、挽留、身体四肢不靠，五官都转，赤色筋膜发光。似乎当我是养。 意料。蓝色魔法，要摸身你走，破解网上密码，乱碰乱咬乱嗌，失控又无助地失败。 嘅新派台作品叫做《怪物深受 version》。有啲嘅创作灵感可能嚟自一啲现有嘅文本嘅，而佢咧就创作咗自己嘅世界。 可以不记得这里是故居，也不记得这里有着故人，至少。这没曾情浮到心内，因此爱若万事万物知我不会不更改，但是我知我总有些不改，当有阴有光，当有诗有歌，而故事还在，我呼我给我在故居。 最近參與咗喺周月輝嘅展覽裏面，一年推出好多作品啊！新嘅呢一首叫做《故我》，佢係黃嘉怡。 误的标准作出的决定是不符合比例和不公平地限制言论自由的表达，相关决定并不合理。申请一方在庭上播放有关的节目片段，代表申请方的名誉资深大律师陈文敏说，可以留意节目的性质属于轻松和幽默，对白以开玩笑的形式读出，没有严肃的讨论。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下昼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一道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地区晚间渐转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塞车嘅消息俾大家知道先啦。新界咧，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开快线咧，头先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好快清咗场，不过都塞车嘅。龙尾去到沙田马场附近啊，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开嘅快线咧，曾经有意外，咁啊塞到去沙田马场。屯門公路去元朗近住入境事務學院一帶咧，亦都係多車，亦都係因為之前嗰度發生過意外事故啦，仲係交通繁忙噶。咁啊，龍尾就去到嘉龍村。青山公路嘅青山灣段去元朗近住入境事務學院至到小欖新村段咧，都係相當之多車嘅。咁啊，塞緊車嘅朋友忍耐一下啦。隧道方面咧，東區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龍尾近東港中心，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西行嘅車龍就分別去到中環廣場同埋世貿中心，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灣仔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龍尾近溫思勞街，渡船街過海龍尾果欄，獅子山隧道去沙田窩打路道嘅龍尾就排到去新麻實道。龙翔道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啊，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咧，暂时就这个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啦。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咁啊应该去九龙吓。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去到电话机楼附近。港岛中环嘅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坚尼地道多车啦，龙尾排翻落去下角道。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一路去到这个东方富豪东方酒店段咧，都系多车嘅。仲有新界吓，西贡公路去西贡近住北港段仍然系交通繁忙嘅。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大网仔村至到银线湾道回旋处，亦都系多车。仲有就系大埔公路啦，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市会路至到美林村段，现时亦都系交通繁忙噶。安全车速报告由窝打路道浸会桥面去尖沙咀，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同埋昂船洲大桥落车去长沙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系其中一个最有效嘅方法，令生活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先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齐接种啦！ 重量级视像对碰正式开打，苏格拉底一开始就发动攻势，向住理想国呢个题目猛烈发问。哇，对面嘅尼采高举超人概念，对上帝穷追猛打，又睇见迪卡尔使出形而上学还击，大摆哲学擂台阵。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再遇归来，唇枪舌剑比智慧，各路思想越辩越明。逢星期一晚11点，港台电视31。 Music is my getaway. 喂，边位？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吓， 我真系恭喜你啊！ 吓， 恭喜你上榜啊！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 好啦，星期一六点钟新闻之后，我哋呢半个钟头就会有。我真系恭喜你啊！ 喂，我真系恭喜你啊，波！ 恭喜我咩啊？ 恭喜你靓仔咗又大只咗。 走开啦！我恭喜你新婚添。 对住你咧就讲啲门面说话啦，但系对住啲歌手咧就好多时候我哋都讲啲真心嘢嘅。 系啦，我哋会拣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上榜单位咧，打电话去恭喜佢嘅咁。即系头先都有讲啦，好多新歌派啦，竞争好激烈啦。咁啊，今日我哋会打俾边一位上榜嘅朋友呢？呢个第一次打俾佢，我哋唔知佢听唔听电话啦，好似佢都忙紧听讲。喂，听电话啦，我唔系好多时间嘅啫。喂。喂，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多谢你啊！ 嗨，我哋好惊你唔接电话啊，安俊豪。 我梗系唔会啦。 系啊，我系惊，因为知道你忙紧啊，好似因为系咪啊？ 唔系啊，我而家喺度装修紧自己间房啊。 哦， 好啊， 好正喎、 啊，正喎、啊，有 feel 喎、啊啊。可唔可以讲少少点样装修自己间房啊？趁喺讲歌之前， 装修自己间房啊，今次。因为我由细到大我都系瞓碌架床嘅， 系 咁啊，中谂下谂下，不如换张大床俾自己瞓下啦，顺便换一换个色，自己不嬲咧都唔系几好蓝色嘅，而家就改咗做红色绿色咯。 哦，开心事开心事，但系哇，你咁劲嘅，连自己间房都自己设计埋搞掂埋。 是啊，因为我自己喜欢玩 DIY 手作，我平时都 玩到整床，可以好劲啊！ 可以挑战一下安俊豪，就有几多嘢系可以 DIY 嘅咁样。哇，咁我打呢一通电话咧，其实系恭喜你嘅，就系、是、因为你嘅拍台作品可以啊，咁啊新上榜啊，登上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新上榜喺19位啊，系啊，所以将消息话俾你听啊，恭喜你啊！ 主要系真系多谢你哋中意首歌肯去播一下，因为其实我自己都真系成个团队上面都摆咗好多心机，同埋好多突破呢首歌，咁都希望可以透过唔同嘅即系平台啦，去俾大家听到，咁啊多谢香港电台，系啊， 系我哋有一啲嘅少少嘅心意送俾你噶，有几句押韵嘅嘢送俾你噶。 哇，好啊， 系啊，你啊， 你唔好你唔可以笑我哋噶， 你唔好笑我哋，系你拎开啲电钻先 ，D I Y 噶呢啲小心意， 系你啦， 好啊。 安俊豪话可以啊， 办公政治冇有怕， 贴搭艺术要睇化， 尽做总有成绩噶。 哇、wow. 哦，系我哋 DIY 啊，都系将你首歌嘅 message 啊，歌名你个名字塞咗落去啊。 喂，多谢晒啊！ 不如都讲下呢一首歌呢一个嘅 topic 啊，因为我觉得无论系主题上面啦，或者曲风上面，甚至 MV 你嘅造型嗰啲，都系好跳脱嘅安俊豪，我觉得系。 哇，系啊，今次其实好多新尝试啊，即系我讲一首歌先啦、啊。咁其实自己嘅作品其实好少出现 rap 嘅情况嘅。 嗯， 今次咧，因为同阿 T-Rex 都即系其实心养咗好耐，究竟啊会唔会我嘅作品里边，不如揾下人 rap 啦咁样。 我发现咧，同亲 T-Rex 合作嘅人咧， 都会揾人 rap。 我怀疑系 T-Rex 唔知系咪点样导啲人咧，佢只有 rap 咁样。 系 咯。 其实最主要咧，系因为佢自己本身都系识 rap 嘅， 系咯。 咁所以咧喺我哋做 demo 嘅期间，咁有一段 rap 其实佢都会录咗俾我听先。咁变相我可以听住个 flow 去录，咁其实都好多谢佢。无论喺录音嘅时间咧，即系 demo 嘅时间，其实佢都出咗好多力。咁、哦、所以佢先令到我呢首可以啊嘅 rap 可以顺利俾大家去听到。 有冇俾 tips 你噶佢？即系讲如果要 rap 的话，一首歌应该点样样去听住个 groove 嚟？唱啊录啊咁样嘅， 其實咧，佢話我嘅 groove 咧係冇問題嘅，反而係一啲態度上邊咧，因為 rap 咧其實某程度上係一種態度嘅表現嚟嘅，咁所以變相好似可以啊呢一首 rap 咁樣咧，其實係有少少憤怒喺入邊，因為係好唔鋸啊，即係有啲不屑嘅感覺入邊，所以要唱翻嗰種感覺出嚟咯。咁其實都錄咗幾個 take 先有嗰個 feel 出嚟。 啊，同埋聽個 verse 咧，我直頭覺得有少 Maroon 5嘅唱腔喺入邊啊。你自己有冇聽翻有冇呢個感覺噶？ 其實我自己都參照咗其實成首歌都有少少嗰種感覺，因為我哋本身呢首歌就係想做啲vintage 嗰啲美國嘅 funky 加 pop 嘅元素咁樣，係啊，咁所以變相首歌你都會聽到少少咧，譬如啲假音係專登會壓扁少少去唱啊，或者係一啲譬如 chorus 嘅。嘅一啲吉他全部都系似嗰样嘢嘅，系啊。 哦，系咯，我觉得几呢种风格，我觉得嘅安祖豪几好睇，同埋几好听噶。即系除咗初头你可能出道嘅时候一啲嘅慢歌之外，呢一啲快歌嘅嘢啊，之前嗰啲都系啊。 耳目一新啊，可以啊，我觉得可以。 系咪个 MV 嗰个女清洁工嘅造型？ 我啊就冇咁讲，不过。你可以咁样谂， 可以下次再挑战得大胆啲添。 系啊，M V 里边有一个好似杀手咁样样咧， 好大胆噶啦。 咁所以自己行呢一种嘅比较跳脱啲嘅曲风啊，咁样你自己系咪都应该都几 enjoy 啊？系嘛？ 其实系啊，其实我自己本身都好中意一啲 funky 啊，或者 R&B 嘅音乐。咁亦都希望喺即係嚟緊嘅音樂裏面呢可以嘗試多啲唔同類型自己鍾意嘅音樂俾大家囉。 哇，好啊，哇，咁我哋就预祝你呢一首可以啊嘅成绩会继续喺我哋嘅中文歌龙虎榜度继续向上爬啦， 帮你打气 啊，靠你哋啊， 系啊，咁你就继续整一间房啦，我哋唔阻你啦， 我继续我嘅悠长假期， 系 OK 嘅，好食得， 哇， 唔该， 最好开住二台听住我哋节目游啊最 fit 啊，咁 好嘢， 好，冇问题， 好，恭喜你安俊豪 ，thank you， 拜拜。 扮做事做场戏，争取不争取责任未？但被命令随便话，你情我美，为别跪地练成没脾气，把正轻生过死咁皮。若被命令随便话，就如没顾忌。粉色性能动作。随便就自然入戏，事事事但但求没人理，一生安稳日常传奇，仰没后路宁愿话就如滑梯。千几百 道，一早知道太多事要做，但冇乜嘢得到。问题太难，太多有派烦，样样应承张账单有派还，责任有增冇减，冇得冇减，要点去拣？一收之间仲有一懒叫，我系可以做到， 做 代表我真系话好。 可以啊，跟住我哋打俾第二位要恭喜嘅单位啦。 喂， 喂，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多谢。 你知唔知我哋系边个啊？ 丰盛啊嘛，我听到啊。 系啊，仲有丰盛喺度啊。 有丰盛，我听到 ，hi 啊！我哋打俾你，知唔知我哋打俾你做咩啊？ 因为我只歌入咗榜啊， 好嘢！ 好嘢！ 同埋呢个系一百万嘅问题，我赢咗一百万啦，而家 系啊，你转头去 check 户口啊，应该会有人过数俾你噶。 好紧张 啊！系啊，呢首黄贤嘅新派来歌《无声乐声》上榜就嚟到十六位啊，一上榜就已经。 多谢大家支持。 系啊，咁所以我哋有啲少少心意送俾你嘅，一啲 系咩嚟噶？ 又嗰啲押韵嘢，好无聊嗰啲啊。 嚟啊！我准备好啦。 好，咁我嚟先啦。 好， 文创搞手有黄贤， 无声浪好听到癫， 新歌演化做个展， 约实上环嗰度见， 嗰度见啊， 好啊， 系咪好好啊？ 嗰度即系边度啊？ 系啊，嗰度即系边度啊？你自己讲啊。 嗰度系喺 PMQ 嘅 H207 室嘅，咁我哋就将我们的回响呢一个展览放咗喺嗰度啦，咁为期第一个月到6月27号。我想话我成日都会喺上面噶，跟住有啲 fans 上嚟咧，佢每一次都会撞到我。 哦，我都系你 fans 啊，我都。 咁你上嚟撞我？ 我咁我想知点解会有一个念头系将佢变成一个实体展览嘅？ 其实嗰阵时写呢只歌嘅时候，就系我写我婆婆嘅故事啦。咁因为婆婆用脑退化症，咁所以因为我啲 message deliver 唔到俾佢，但我又好想俾佢知，所以我就将啲情绪啊、啲 message 啊放喺首歌里面俾佢。咁跟住同乐儿倾嘅时候就谂啊，其实我自己可以将自己嘅故事写成歌，咁我可唔可以帮人哋嘅故事都写成歌咧？咁样，咁所以我哋嗰阵时就公开收集咗13个故事，然后我就连同阿 Herx 啦、啊。即系做电子音乐嗰位朋友仔，一齐喺十零日将呢13个故事变成一首首嘅声频，咁就喺呢一个展览里面度展出咯。 哇，十零日十几个古仔，即系差唔多你一日就要起到，仲要系，但系嗰啲系冇，系咪冇歌词，主要系声音为主 嘅，系啦，主要声音。你会听到系好氛围性嘅嘢，我哋将佢哋嗰啲故事咧，佢哋嘅情绪转变成为一啲唔同嘅声效啊，同埋唔同嘅 melody， 即系高音低音。即系我自己啦，就会可能高音啲就会开心啲嘅一啲 memory， 但系低音啲就可能一啲好沉重嘅东西咁样咯。 你觉得最难系点样？因为冇咗歌词嘅，只系叫 verbal 嘅表达之后，系靠声音嘅话，有冇难度嘅？其实 有嘅，真系有难度嘅。同埋其实喺里边咧，有一半系我开波先嘅。如果我开波先嘅咧，我就好似平日做 demo 咁样，我就弹个吉他底或者弹个琴底，跟住我就用唔同嘅声线去唱啦，即系可能会有啲 opera 少少嘅声啊，或者系你会拣要。呼嘿嘻哈定係鐵塔鐵塔咁樣，即係連嗰啲聲音都要揀咯。咁而最難嘅位就係，但亦都係最具挑戰性同埋最好玩嘅位就係有一啲 即音頻啦，係阿 Hertz 開播先嘅。咁佢嗰啲咧係因為佢用一啲相片，即因為啲故事提交者佢會交相嘛，佢會將相片變成一啲聲頻。所以嗰啲咧係係啦，可能係就冇 cut 啊，或者係佢啲節奏好唔鮮明嘅東西，但我就要將啲故事變成一首哼到嘅 melody， 同埋大家要去聽嗰個嘅時候，會聯想到嗰個情緒，同埋聯想到個故事，都係有啲難度，但係好好玩嘅，我覺得，同埋好有意義咯，成件事。 哦，係啊，因為阿 Hertz 之前自己專輯都係會噶嘛，即係將一啲 digital 嘅圖像變成音樂。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冇錯冇錯。 但你啱啱話佢有去到 opera 嘅聲會聽到，你可唔可以示範一下？喺而家 又唔係真係 opera 嘅聲嘅，即係我只係突然之間你係捉到添。 即係點啊？即刻唱一首 Defender 冇嘅 opera。 究竟一个点样同屋企人嘅故仔会出现一种咁嘅声咧？咁 点样用 opera 去沟通呢？ 其实系会有一啲好 whispering 嘅声，即系即系呢啲咁嘅声。但系你平时听我嘅歌系唔会有呢啲声噶嘛？咁跟住可能就会有啲位系抽高音，就会哈嗰啲声都会有。 哦，下次应该做另一个 project， 可以试下玩咧。你收集一啲人咁样古怪嘅声，然后你从嗰个声去 develop 一啲嘢出嚟咯。即系收啲人嘅声，即系佢就系啲人 send 啲嚟，可能 message， 跟住 你 send 俾啊，你 send 俾 Cap 咯， 啲 message 出嚟啊， 唔知啊，我 send 俾你咁。 我直头好想下次同阿 Cap 做访问嘅时候，我哋就净系用呢啲声音去沟通， 系啊， 系啦，好似大家好似睇咗套阿凡达咁啊，即刻， 一定解读咗几多嘢， 我看到火花咁。咁呢个展览就一路会去到六月尾系嘛？ 六月廿七号，咁六月廿七号其实都会有一个mini show 啊，咁就会唱我嚟紧嗰只歌。其实喺最后一个礼拜，大家都可以上去听到我嚟紧个即接下来嗰一首歌嘅啲 hints 嘅。咁廿七号就更加会首唱，即会唱啦，同埋会唱一个特别嘅版本，就会有同阿 Hertz crossover 嘅版本咁样咯。 咁大家可以自己上 social media 度留意啦，一个点样由音乐开始同一啲故事啊、声音所 crossover 嘅一个 project 咁样， 好有实验性啊！ 系啊，哇！咁亦都再次恭喜你《无声浪》呢首歌新上榜啊！系啦， 多谢。 好啊，谢谢你啊，黄燕，你继续去做你嘅嘢啦。咁 好啊， 拜拜， 多谢多谢，拜拜。 拜拜。青春。 听着这首歌，有没有令你都联想到同你家人的故事？王燕的《无声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6宗输入同1宗本地病例，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过5宗。新增本地个案的患者是日前确诊涉及变种病毒女学生的20岁姐姐，她是学生，今个月4号出现咳嗽、流鼻水同腹泻等的病征。卫生署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的检测显示，这名20岁女学生的样本同样带有 N501Y 变异病毒株，她未有接种新冠疫苗。牛头角乐华南村喜华楼发生伤人案，41岁男子探望前妻期间，怀疑同前妻的56岁母亲起争执，涉嫌用锤袭击对方的头部之后，再用皮带上吊。男事主同女伤者之后送院，其中男事主危殆。警方话仍然在调查事发原因，但女伤者同被捕男子关系恶劣，相信双方因为结怨起争执。事发的时候，伤者的女同男朋友亦都在场，已经即时上前阻止同埋报警。警员到场之后，发现有人在厨房上吊。警方又话，头部受伤的女伤者情况稳定，上吊男子被发现的时候不省人事，送院之后现在情况危殆。Now 新闻台工程人员李小龙报称，2014年占旺期间采访的时候，被警员抢走铝梯，并被殴打至身体多处受伤，事后出现创伤后遗症。他早前入禀向律政司索偿，案件原定审讯6日，最终用了15日之后，双方今日突然在结案陈词阶段表示已经庭外和解，法官批评双方浪费纳税人金钱。案件原定今朝早结案陈词，法官话昨晚深夜阅读双方书面陈词，甚至开始写判词，对于今朝早突然获通知双方已经达成庭外和解感到十分愤怒，质疑双方一早就可以达成协议，但就在审讯超过9日，即将踏入最后程序的时候先至和解，浪费纳税人的金钱和法庭的资源。天气方面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大榄有意外，咁而家大嘅交通咧开始挤塞噶，车龙排到近加龙村，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大榄有意外，龙尾加龙村。咁另外前少少咧，介乎入境事务学院至到小榄段，因为较早前都曾经有意外，而家交通都系比较繁忙。而喺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方向近入境事务学院一段咧，而家交通都比较挤塞，车龙就排到去小榄村。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近浙江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交通繁忙，龙尾圣贤中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一段塞到近摩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头阵有佢，系方大同，孤独孩儿。一开完今日蓝调呢个题咧，其实最初有啲后悔，因为好多流行曲其实都已经不能够用蓝调去定义佢，混合咗太多唔同嘅元素。 朝九晚六，人做但我唔做，喜欢发梦来踏步这条路。当我只顾到两餐，食物无点去拣。当你升到高半职，你都系要加班。炒楼咁赞，唔做系我愚笨。土屋好事，人地问短结婚。当我想买一个金，我只会俾现金。当你想买一只金，你签账靠积分。对唔住，冇储够过零用。对唔住，氹老细冇作用。对唔对唔住，送礼要夹粉送。对唔对唔住，定系咁样先轻松。 来自 Rubber Band 的 Hashtag Sorry Not Sorry Hashtag。 一连听了两个的单位，都可以说是被蓝调影响深远，尤其是方大同。跟着下来放缓一点，不要那么行先。 叫妈妈，妈妈不来没办法，人责怪不想理他。走到花园也没有羊，连一个人影都没有，他一直在走，一直走到脚趾头。Sick, but you already wanna see the dollar just coming. Your mama will be waiting on the corner, sick little talk. 厚着一张脸来看花，眼睛肿得像西瓜，树上小鸟笑哈哈。走到花园也没有用，连一个人影都没有，他一直在走，一直走到角落。 经常将一啲乡村作品同埋蓝调拼埋一齐，系卢广仲，听过有吉米宝贝。虽然蓝调咧而家少人玩，但的确仍然存在喺呢个乐坛当中。 他是蓝调人，有来自他这张专辑《九龙蓝调》的一首同名作品，都是叫做《九龙蓝调》。 老板，年轻人要来看 什么？当然啦、 啊，拿了一把， 那一把啊，那把是琵琶，不是吉他。 我说旁边那一把， 旁边那一把很贵的。 你怎么自然一点？ 好多当代的音乐人都有玩过蓝调。例如他啊， 如果你想要变成一个 rocker， 你就必须要先给一把 guitar， 刷可选的时候尽量不用 pick， 啊看起来样子会比较随性，就算你站错了大家会因为你是故意。 他是周杰伦。 你是不是、感觉到了我的和弦他重复着，哎呦不错，代表你啊都没有弄。Blues 就是在重复这几个和弦，摇滚的节奏在右手，灵魂在左手，心就是宇宙，我弹的叫自由。哒哒哒哒，听我的 Blues， 要学会尖叫。 断了， 没关系，再买一把吉他。没有钱就借别人的吧，怎么会有人喜欢穿吉他？有种你就摔最贵的吉他。你要好好珍惜他的，才会对你说话。说在那，如果脚有电线，再加点五分刀就太完美了。举起你的单手，给他个。别在这时放个屁。 是周杰伦的 side track 当中的 side track， 有这首免费教学录影带。 一早讲学会是马前跑，便知家阵每日要大招，老友他竟然问你的无脑，真想出丑搏命到处受，一次高得翻我，每招跳个个都犀利啦啦，一个二个为细路哥，因他自细学波波波波，不理回转又懒去转咗。香港地好少你，睇咁僵啊，实行系冇有错。一早讲好会系马前跑，点知家阵每日要大罩。老友佢哋自问你冤牛流，真想出丑搏命到处受。一支弓得翻我，冇招跳个个都沙瓦地卡。 最后送一首俾大家，佢哋 The Boogie Playboys 仲下毒舞，有呢首非常之 Rockabilly 嘅作品。 山里面顾虑确好多，惊佢为我也怕会记过，不会服咗，世界变咗，欢笑愉快，我再会散播。香港地好少你，鸡咁脚实行系冇有错，一早讲好会系马前跑，点知家阵每日要大赚。 听日骚动音乐再见啦。